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敛下视线，他把唐大庆交代的情况详细的做了笔录，但是因为时间过得太久了，唐大庆自己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含糊的地方很多，只是说出了几个主要的名字。在讯问快结束的时候，他忍不住问了一句： 检察官同志，我还能出去吗？ 他的眼里有着不太强烈的期盼，盯着新建的表情却很迫切。 如果你没犯法，就一定可以出去。 新建的语气很坚定。下一秒，唐大庆哭泣的声音骤然响起，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充满了悔恨恐惧的哭嚎，而是有些庆幸和期待的发泄，但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却十足的讽刺。后面本来约了唐大庆的老婆在检察院接受询问，但是新建又想下到当初负责唐大庆的这个案子的刑队去。 我去一趟区局，你直接回院里吧。 傅志看了他一眼， 我跟你一起去。 他们两个的语气神态都差不多，车内的空间本来就不大，这样的对话模式显得非常的诡异。新建皱了皱眉， 那唐大庆的老婆怎么办？ 通知他改时间。 傅志态度很直接，对于对面新建流露出来的不赞同他视而不见。车里还有司机，两个人都没再说什么。傅志打开车窗，抽出一根烟点上，把视线敛了一下，有些发怔。虽然点了烟，但其实没抽两口。区局离得并不算远，到了地方，傅志摆摆手：“ 我在车上等。” 新建扬了下眉，带着文件就进去了，留下傅志和司机两个人，开着音乐静静地坐在车里。他本来话就少，对高检的人不熟，更是无话可说。倒是这个司机为人挺开朗，沉默了一会儿，没忍住就往后看了一眼：“ 哎，你跟新建是一个分院的？”“ 嗯。” 不好不回答，傅志点了下头。 厉害啊，两个人都能一起过来。 我是戒掉的。 解释了一下，傅志把手上的烟掐灭。 过段时间要回去。 那也不错。 司机自顾自地说完就笑笑，挠了下头。 我多想留在这边，不过可惜也待不久。 他们这些不属于正式的公职人员，远没有傅志他们稳定。傅志跟着笑了笑，对于这个话题却接不上什么话。对他来说，来高检更多的是因为新建，甚至他本意并没有想过会被借调到高检，这是老处长的想法。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两个人就在车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新建这次了解情况的时间不短，大概快两个半小时才出来。上车的时候还是坐在了前面的副驾驶座。 回院里 怎么样？ 傅志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了一句。新建没回头。 大体情况了解一下，负责唐大庆那个案子的办案员有一个已经调到其他分区了，有一个刚才跟我聊了一下，并不承认在讯问过程中存在问题。 你的看法呢？ 等见过另外一个再下结论吧，现在一半一半。 唐大庆的话他不是尽信，但是侦查部分肯定是有问题的。这种答案真的是标准的新建式回答。傅志在后面突然笑了笑，摇了摇头，把视线转回了窗外。因为时间的缘故，路上还不怎么堵。司机在把两个人送到检察院之后，看着两人下车，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既然你们处长能把你调来，要不也帮我想想办法呗。 他是冲着傅志说的，本来是在开玩笑。刚才在车上，他问傅志为什么调了高检，因为有点走神，傅志没怎么留意的就回了一句是领导的安排，大概是给这个年轻人留下了印象，所以临了才会来这么一句。新建愣了一下，看着傅志尴尬的拿好东西下了车，一直到两人都进了办公楼，他才皱着眉开口： 你过来是处长的意思？ 傅志借调到高检，他不是没琢磨过，但是当时高检确实有点缺人手。赵鹏志本身又认识傅志，就算在他看来，借调也不算是很突然。 若不是今天司机的这句话，他不会想太多。走在前面的傅志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回答他。新建看他的样子也猜到了。 你把我的事跟处长说了？ 瞒不住，傅志只能点头。 是。 新建眼底沉了一下。 傅志，你不需要这样。 忍了这么多天，这句话还是说出来了。新建有点被逼到死路的感觉。 我能理解你的担心，也很感动，但是你真的不需要做到这个地步。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处理，最起码你对我该有点信心。 现在的情况新建觉得很糟，而傅志对他的话只是点了下头。 我知道了。 但是那个态度太明显，甚至连敷衍的程度都达不到。第一次新建觉得跟傅志沟通起来会有这么大的压力，不是心理上的，而是情绪上的。 傅志，这件事过了，我们好好谈一谈吧。 新建说完这句话，傅志觉得胸口有点闷，他没接话，看着新建继续上楼往办公室走去。感动，仔细地回味着这个词，他自嘲地笑了笑。新建明确表示了他能够自己处理，傅志当着他的面点了头，但是事实上情况的改善并不是很大，至少两个人都处在完全理解对方的立场和心情，但是自己的决定依然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新建知道傅志的出发点是关心和担心，但是他接受不了这种彼此的相处模式，而傅志也知道自己在给新建造成压力，但也无法停止，就像是恶性循环。特别是很快这种情况有了雪上加霜的趋势，新建莫名其妙地被调查了，缘由甚至都不清不楚，只是有人写了封匿名信举报他在办案的过程中夹带私人目的，而他的私人账户也莫名其妙地多了一笔来路不明的汇款，数额倒是不大，但是事情的性质搞得很恶心。高检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什么措施，他在接受调查的同时依然在接着处理手上的案子，而所谓的调查也不过就是一天把他叫过去问几遍的话，一天几次的折腾目的大概只在于想要让新建的耐心被磨平，从而自乱阵脚。但是新建比一般人想象的淡定，让他去了解情况他就尽量配合，手上关于唐大庆的案子他也没放下，哪怕是进度需要随时汇报，他也没有表示出明显的不安或者意见。只有傅志知道他没有看起来那么平静，至少每天在回到家里的时候都是吃不了两口东西就把自己关在阳台上抽烟，一抽就是半夜。很明显工作上的压力导致了他的承受力降低了，虽然跟傅志之间还是正常的生活，说的话却越来越少。傅志对于这种情况依然是沉默。晚上新建在阳台，他就进书房看书，时间差不多了再去催新建睡觉。每天还是不开车，早上起了就一起去搭公车，晚上工作需要加班，傅志就在办公室陪着，反正本来就是专门配给新建的，所有事情保持同步一点都不难。两个人的身体里似乎都压弯着一根快要折断的标杆，不知道什么时候谁稍微用一下力就会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新建，赵检长。 办公室的门又被敲开，新建转头看了一眼，然后嗯了一声，站起来就往外走。傅志看他出了门才放下手上的卷宗，下意识的又去摸烟，一直在旁边的老检察官终于忍不住了。 小傅啊，烟不是这么抽的。 这几天这房间里的烟雾缭绕就没有停止过，其实检察院里是严格禁烟的，但是因为这个办公室比较靠近角落，平时出入的人又少，所以看着这两个年轻人都不容易，他也就没有再苛刻地提什么要求。可是就算他不介意，这人的身体也受不了。傅志拿烟的手僵了一下，然后一脸抱歉地站起来。 对不起，我这就出去。 哎，我不是说要你出去抽， 我是说你这么抽法要把身体搞坏了。 表情有点无奈，他摆了摆手。 哎，算了，你还是抽吧。 谁摊上这种事都心烦。傅之跟新建既然是朋友，看着新建成天被这么折腾，心里也不会好过。看着老检察官这么说，拿着烟的人反而不好意思抽了。他把烟放回去，端起旁边的凉茶抿了一口，却压不住心头的烦闷。正好手机震了一下，他看了一眼，发觉是庄一伟，立刻走出了办公室。